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毕文静，前国家女子体操队队员，5岁练体操，15岁获得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17岁获得体操世界杯高低杠冠军。他独创的以扭臂转体360度乘反握大回环，被国际体联命名为臂式转体。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毕文静。我对毕文静的印象还停留在20年前，那是1997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当时的毕文静以他的臂式转体战胜了霍尔金娜，成为中国第一个在高低杠上战胜霍尔金娜的选手。20年后的今天，毕文静早就退役，大学毕业以后成为了李宁公司的一位白领。我在公司总部见到他的时候，他胸前挂着工牌，风风火火，很干练的样子。退役18年了，他依然身形健美，面容清秀。 毕文静，我刚才进你们这个办公区简直惊艳啊，毕竟是李宁啊，是运动公司，那种感觉活力四射的，忍不住一路走一路拍照。你到这边是做了多久了？在李宁？ 我是从2004年大学毕业，然后就应聘李宁公司，然后就来公司了，到现在是13年的时间。 做什么呀？在这儿？ 我一直是做 marketing， 就是市场这一块儿。以前呢是负责国家队的这边的运动营销。现在近1年是做健身的运动营销。 运动营销是个什么概念？ 运动营销简单的说吧，就是要给公司带来品牌效益， 主要是推品牌这样的，是吧？ 对。 啊，听着跟你原来干的事儿好像差距挺大的，因为原来作为一个运动员，每天只需要训练、比赛，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好了。但是现在你要是想做营销，完全是往外跟外界打交道的这一事儿。 还可以吧，毕竟我在退役以后就想着将来一定要在一个运动公司工作。要当所谓的这白领啊，我不想当教练，当时就是这样给自己一个规划，就这样计划的。 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训练觉得还是太辛苦了吧，包括我也知道教练也非常辛苦，他们也是起早贪黑，然后也跟家人也很少时间有团聚的，好多外地的教练在国家队嘛，所以我也看他们实在是太辛苦，我觉得我也忍不下心来给那个运动员练得这么辛苦，真的太累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吃苦吃多了吧，所以我就想换一个环境出来挑战挑战自己。 都知道练体操特别苦，你怎么会就练上体操了呢？ 也是特别巧，我的爸爸当时是开出租车的，我是泰安市、新泰市的，我爸爸就整个市里跑就看到有招生的。当时呢可能是受李宁先生的体操王子的影响，84年多火呀体操。 你跟李宁的渊源好深呢、这么一说。 对对对，那个时候全民都知道什么是体操，什么是体操王子，谁是李宁。那么话那个时候是84年奥运会，84年奥运会完了以后，我86年的时候，我满5岁的时候把我送到了体操队。当时就不太清楚体操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怎么个回事儿、嗯。然后我爸爸只是他个人体育是非常好的，他认为我们应该去练个体育，就把我送去了。 啊、 嗯，第一眼的话，教练对我是印象还是挺好的，嗯、觉得我身高、体重包括协调性，就一眼就能看出来，挺好。 嗯，你就练了？ 我就练了。 你觉得好玩吗？那会儿？ 那会儿觉得还可以，一开始总是给你甜头的，觉得挺好玩的。每天的生活跟我们以前小时候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就很有乐趣，很有意思。 比在幼儿园好玩是吧？ 对，比在幼儿园好玩。而且我5岁之前其实是在农村的 啊， 农村的生活你想想，嗯，除了幼儿园可能能玩的能见识的东西就很少。由于我和我姐姐都练体操，所以我们就搬到了那个新泰市里面，所以呢就觉得市里面很多东西都挺有意思的，但包括练体操我们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啊、没那么普通了，也很有意思啊、所以慢慢的我们就喜欢上了这个项目。 嗯，那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体操苦的？ 什么时候？可以说是在9岁的时候，我被省队，山东省队选上的时候，我到了省队的训练，那就不是开玩笑了，那真的不是像业余体校那样，嗯，练得那么轻松，那么好玩了。到了省队，就因为身边的那个水平高的运动员也多，你看着他们，你也会看到差距。看到差距，那你想提高，或者我不想提高，教练也要提高我的、 嗯、 那么肯定在要求上面就会严格，在训练的量上面也会加大。那样的话我就开始有点接受不了了，我觉得这个太苦了，这个不是我想象中的体操那么好玩了。 嗯，那会儿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状态？ 那会儿现在想起来，刚进山东省队的时候，就是每天训练的量很大，比如说早上跑步的量肯定比以前 起床 啊，六点就得起床啊、开始就有早操了，那从跑就开始哭，可以说是从早上早操开始哭，哭到上午，上午练完也哭，下午还哭，就一天三练，最早再哭三起儿、 没有说我要回家我不练了。 还行，大部分的运动员都不会这样想，因为毕竟是小孩，大部分思想还是挺单纯的，不会说是练着练着我还有一个有一条路，那就叫回家，没有，我们不知道还可以有这条路选 啊、 可能想着要回家能不能让爸妈给揍死，所以也没敢想啊、当然爸妈也不会揍，但是觉得再苦再累是我自己要去克服这个苦和累，而不是说我要逃避，我不知道要逃避，不懂这个，老觉得哇今天太苦了，那我明天能不能少练点，就是想哎呀教练是不是明天能够让给我少练点，就是有这样的愿望和渴望啊，只能是这样去每天调节自己的心态，要不然每天真的是挺累的，感觉好像坚持不下去了，但实际上一坚持在省队就坚持了5年， 从9岁练到12、13岁， 对，我14岁就被国家队选中了，所以就离开了省队，等于说， 等于你到省队9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了，是吧？ 是，9岁的时候离开家，其实那个时候对我个人的挑战还是挺大的。当然，每一个运动员都会挑战大啊。我们因为都是9岁一个组，那么我们就要承受9岁自己刷鞋、洗衣服，这是对我们那时候是最难的。因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没有衣领镜这个好东西，那个身上那个油点子吧，就是这个衣服上怎么也洗不下来，而且没有洗衣机，我们全手搓，打了肥皂吧又冲不干净。反正这一块洗衣服这一块就是印象是最深刻的，记忆里面就是这块， 就是洗衣服， 对，特难的一件事情，小手又没劲儿啊，搓半天也搓不干净，有点子就是下不来。然后再一个印象深的就是感觉老生病，可能小孩吧老爱发个烧什么的，老爱生病，就那个时候就挺想家的，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话，想家什么不想家，累苦你都自己克服自己忍着，因为你不知道有打电话这个东西， 就没地儿诉苦去， 没地儿是诉苦去，因为家长把你送过来以后走了，你除非你会写信，但是9岁10岁的孩子也能写，能写什么呢？那再邮寄出去，等父母收到的时候还不定什么时候呢。 这事儿都过去了。 对，那个时候又没电话，就是觉得有苦吗？我们队友之间也没什么可说的，都苦，有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那么我们跟教练更没什么可说的，教练给你练的，他难道不知道苦吗？他也知道，所以呢，就当时那些苦，都自己嚼一嚼全咽下去了，就没有地方去说，感觉自己是没有选择的，是被送到这里了，就要练，苦也练，累也练，没有什么任何的选择，就是那种感觉。 就没有一点觉得哎还挺开心的地方吗？也还有吧，就虽然很苦很累，苦中作乐也能找点乐事儿吧。那会儿乐事儿是什么？ 那会儿乐事吧，就是星期天，因为我们每个星期天是不训练的，教练也是不管我们。我们干什么呀？就是比如说自己折折风筝啊，贴点风筝自己放啊，然后啊去离那个我们体工队不远的地方买点水果。就感觉很开心了，真是像你说的苦中作乐。比较好玩的就是我们会经常组织什么春游啊、秋游啊，就出去玩，什么那个时候爬什么千佛山啊、什么大明湖、趵突泉啊，那么我们去玩也很开心啊。 等于就从小是在集体生活的环境当中长大的。 对， 有没有觉得自己跟别的孩子不大一样？那每年总有回家的机会，回家一看，哎，别的孩子好像每天上学每天回家，然后打交道的都是父母亲戚啊，然后什么的，想想自己跟别的孩子那么不一样，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嗯，其实我们一旦进了队里，满眼里都是运动员，我们对别的孩子的生活状况是不了解的。比如说人家几点起床，人家几点上学，人家的家庭作业重不重，学习苦不苦，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只知道我们苦啊。然后但是我现在，我这么大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们山东上学的孩子是真苦，因为山东整个省里的分数都很高嘛，所以要求都很高，所以那个山东的学生都是非常苦的。我觉得学生一点都也不比运动员轻松到哪里去啊，运动员可能更多上是身体上的苦是更多一些的。但是我小时候虽然没有明白这个问题，只是觉得很少跟外界接触了，已经很少，只知道我们队里的东西。 嗯，所以现在想想心里也平衡，大家都苦 啊。对，现在想想真的学习一点都不容易，尤其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真的被那些课本上的东西已经快逼疯了，我都想我不上学了，你能让我出去跑两步吗？我真的觉得太难了。 毕文静，前国家女子体操队队员，五岁练体操，十五岁获得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十七岁获得体操世界杯高低杠冠军。她独创的以扭臂转体360度乘反握大回环，被国际体联命名为臂式转体。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毕文静。 十四岁入选国家队，当时家里特高兴吧？就觉得给家里争了好大的光，国家队呀、啊！ 对，我们家里人是因为我父亲他的体育比较好，他比较了解比较清楚，就是说一个孩子能从业余体校去省队，就其实已经到了专业队了，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的话，能有幸的就是进入国家队来说，这对一个家族，包括我们又是农村出来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所以，我父亲的体会比较深刻，他对我说的话我都还记得。他就是说我为我们家乡争了光了 啊！ 我心想，当时我不觉得呀，我心想这是争什么光啊？我还没比赛呢啊！那个时候都没想过什么拿个冠军、拿个世界冠军什么的，从来没想过。只是说我们天天看他们之前的前辈们比赛，看他们拿冠军，很羡慕，那是我们的目标，也想过。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去国家队已经是争光了，我必须觉得怎么得站到领奖台上你才能给国家争光啊，是这种感觉。所以跟爸爸的想法还不太一样啊。 你还挺给自己加码的哈，爸爸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到这份上你还得要更进一步。 对对，因为身边优秀的孩子太多了，比我大几岁的姐姐他们都已经有拿什么亚运会冠军的，全国冠军的，有一些都已经拿世界冠军的，都比我强多了。我要是那个时候都觉得自己很不错的话，真的就没办法进步了。 还挺好强的个性哈。 对，我教练就说我从小就特别好强，我从小尤其在业余体校和省队那个阶段，我不能拿第二的，我必须拿第一，我跑到第二我就哭了。我小时候更好强一些，但是到了国家队以后，不是我不好强，你毕竟你拿 强手太多 太多了，你这个好几十个女生你得在里面得占个一席之位，那是非常难的。我不是不好强，我教练就有那个时候对我就反正挺凶的，他就说你小时候挺好的，这么好强，那现在什么滚刀肉了，什么什么，反正什么难听的话都会骂我们，因为他要刺激我们，让我们就是振作起来。有的时候因为一累，然后加上人的惰性，就不想再练了。但是教练就是拿语言刺激我们，有时候也管用。但是面对这么辛苦的训练， 有的时候自己真的会退缩， 嗯， 实在是感觉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浑身疼，脚也骨折了，手 还骨折，能练骨折了？ 我们有啊，就是比如说有简单的骨折，像撕脱性骨折、骨裂，都坚持要比赛和训练的，不会说是让你休息啊什么的，不会的，就这种很疼，就脚都沾不着地，该训练还得训练，就是这种。苦啊累啊，就有时候坚持不下去了，这只是疼痛上的苦，最重要的有一些我们是精神上的苦， 嗯， 我们练体操一想想是非常危险的项目，你知道，就是因为难度特别大， 嗯， 你想想你面前要有一个让你翻越一个特别大的难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心里会发虚，毕竟也怕死啊，也觉得危险呀，啊，我们不但要去每天要挑战一个，我们是每天要挑战这种高难度好多次啊，反复的好多次，所以说这种苦和累就是不太好表达出来，但是这一块是对我们这个意志的磨练是最大的， 嗯， 我想就是比如说脚骨折了，手皮磨破了，接着训练，这些都是皮肉之苦，我们都能忍，这都没问题， 嗯， 我以我们从小锻炼的这种意志品质，这个没问题，但是在面对危险的动作和反复挑战自我的这种动作上面，我们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意志是最大的磨练， 而且那个时候14岁青春期，就是对很多事情有自己的认识了，相对比较叛逆了，不会像小时候那么乖了，你说啥就是啥，就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了。 是啊，其实我们是比一般的青春期的孩子稍微晚点，我们成熟的稍微晚一些， 嗯，因为环境太单纯了。 对，环境太单纯，也眼前除了食堂啊、宿舍啊、训练馆，其他地方我们也很少去， 嗯， 所以说我们发育啊、思想发育都会晚一些。14、15岁，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特别多的想法。嗯，可到了16的时候，16、17，就是包括身体也开始发育的时候，也开始长胖。那么时候跟教练就开始作对了，教练说你胖。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就喝了点凉水，这段时间是青春期比较叛逆的时间， 因为练体操对体重有严格要求，你多长一块肉，你翻跟头的时候就阻力大一些。 对，我们就是说甭说长一斤两斤了，就长一两和半两，我们教练都能知道，他说毕文静你给我下来，我说怎么了，那个你去上秤一下，你今天是不是长了一两，果然一上秤就长了一两，就这么夸张， 教练的眼太毒了。 对对对，一两二两都看得我们非常清楚，因为我们已经练到了极限， 嗯， 啊，你在极限当中你差一分一毫的其实就挺明显的。 那怎么办呀，说你要长了一两怎么办，必须得减下来是吗？ 是啊，可以减啊，是我们可以少吃一口，但是少吃一口又有一个麻烦事儿，就是我们练不动，就少吃这么一口，我们就没劲儿啊，那我们多吃这一口，虽然人重了，但是我们能练得动，就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事情。 嗯， 你吃胖了难看了，但是你还练得动，但是你还沉，动作也不好看。 嗯， 那么你少吃一口，你是有点练不动，但是呢你动作好看呀，轻盈啊， 嗯， 人瘦啊， 嗯， 啊，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个中间去天天的调整。 听着这感觉就是整天跟自己的生物本能和外在对你们的要求这个意志力之间来回的找平衡。 是的是的，是这样，就是身边的人呢是不停的鼓励你激励你，包括有一些比你成绩好的人，他会表现得比你好，他提前拿到了世界冠军，这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刺激，当然自己也会给自己设定目标，就一定要拿冠军，我要拿世界冠军，给自己定下这样的目标，而且自己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实力， 嗯， 所以呢不可能不给自己制定目标了，如果我练得都挺好了，我在队里都是练得最好的，我连拿冠军的想法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每一个运动员去了国家队，知道吗，都是真的是风口浪尖上的人， 嗯， 所有的人都盯着你， 都盯着呢， 他们的言语和我们的环境和整个氛围都把你逼得你不拿冠军就是不行，你再不拿冠军你在队里是没办法生存的，你也没有颜面在队里待着，就这种感觉。 嗯， 而且的成绩上面是真的是互相是攀比的，我在省队的时候， 嗯， 我为什么去国家队，就是头一年比的那个青少年全国比赛， 嗯， 这个全国比赛呢我们省队里也能去，国家队也有同样年龄的会来啊，那么的话在同场比赛的情况下，女子的冠军也就这么5块，我当时拿了2个个人冠军，就挺突出的了，人家国家队的教练一看这省队的小孩挺厉害啊，一下拿2个金牌， 嗯， 那么比我们国家队的都强，那么的话呢他们就觉得我是个可塑之才，就是因为这个好的表现， 嗯， 然后第二年很顺利的就去了国家队， 就等于13岁 左右就出成绩了。 嗯，13岁出成绩，14岁就去国家队了。 嗯嗯，在国家队走出国门，在世界上拿名次是什么时候？ 是这样，我去了国家队3个月，我就已经开始代表中国队参加什么三国对抗赛啊，就是不停的在代表中国队参加比赛了，就很顺利这一块儿。我95年去的国家队，那么的话，我95年年底就拿了4块金牌，就是青少年世界比赛的金牌。 嗯， 虽然不算世界冠军吧，但是在世界上面还是挺有影响力的。 嗯， 包括我身边的队友都对我很佩服，觉得毕文静这么大年龄来国家队，而且一下子 就算大的是吗？ 算大的，我是14岁去的国家队。 我就听着，我觉得这么年轻就进了国家队，我是这个感觉。 对， 这么大。 其实其他运动员好多啊，都那个11岁就去了，11、12岁就去了。那么我又是大龄，然后进了国家队，比赛还表现非常好。95年比完这个青少年世界比赛，拿了3个金牌以后回来，队友就对我挺佩服的，他们觉得哎呀，这个文静还挺厉害的。 嗯， 我们互相攀比嘛，运动员都。大家都看中的是第二年的其实是奥运会啊，希望那个第二年的奥运会能够有所收获。 嗯，那届奥运会是 96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 对， 嗯， 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反正也是来得比较快。你想想，我去国家队也就这么一年，就赶上奥运会，机会是挺好的，但对于我来说也挺急的。还好我还有自己的强项高低杠，我就是以高低杠的这个强项，很危险的，就是进了这个奥运会的代表团的名单，其实挺不容易的。中间也有很多的波折，也会考虑我，哎呀，他就高低杠强，那么其他太弱了，会不会拉整体的成绩啊或什么的，反正队伍也有考虑。但是我自己还算挺争气的，整个奥运会比赛没有一项失误，全都是成功的，包括最后还给中国队拿了一枚银牌。我自己挺高兴的。 15岁就出战奥运会了， 其实现在想一想，那个时候真的还不懂呢，我好像第一次比世界大赛，连世界杯世锦赛都没参加过，直接就参加了一个最高级别的比赛奥运会。 嗯， 其实我都有点懵了，因为比赛实在是太大了，那个观众也是非常多，他们只要一集体鼓掌，我们就是腿上的那个鸡皮疙瘩就全出来了，就太紧张了，就是那个氛围已经弄得你都已经自己不知道自己站哪儿了，整个脑子是空白的。包括人家问我们，哎，你们比赛的时候脑子想什么呀？想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啊！都人都懵了，然后腿真的是，当时我是觉得掐大腿都没感觉，我使劲掐大腿是没有感觉的，因为太兴奋了。我在想，呀，现在要是让我坐下来，大夫把我大腿切开做个手术，我想我应该是没感觉的，就已经紧张到那个份上了。因为奥运会太大了，观众太多了，包括直播呀、氛围呀，已经让你感觉到这个比赛不得了，太大了。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光投到你身上的目光就能把你压垮了那种感觉。 是啊，目光、掌声，那些就是拿的那些照相机、摄像机对着你，一天得好几十台照相机、摄像机对着你，你就觉得整个人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毕文静是靠什么保持镇定、正常发挥自己的训练水平的呢？运动生涯带给他的磨练和成长又是如何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你和我一起继续对话毕文静，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